Maybe practice metta bhavana for a few minutes, sharing our merits with all beings, sharing our peace and harmony with all beings, sharing our dhamma with all beings. 现在，让我们用几分钟的时间来修慈悲观，将我们的功德分享给一切众生，将我们的安详与和谐分享给一切的众生，将这个正法分享给一切众生。 这个by their deeds of body, speech, and mind. 我原谅那些过去可能伤害过我的人，那些在过去有意的或无意的，自己知道或不知道，以身体言语或心意的行为伤害我的那些人，我都原谅他们。 I seek pardon. Seek pardon. Seek pardon from all those whom I might have hurt or harmed, knowingly or unknowingly, consciously. consciously or unconsciously, by my deeds of body, speech and mind. 我请求原谅，请求原谅，我请求所有那些我过去可能伤害过的人，他们的原谅。那些在过去，我有意的或无意的，自己知道或不知道，以我的身体、言语或心意的行为所伤害到的那些人，我请求他们的原谅。 All are my friends, none is my enemy. All are my friends, none is my enemy. 所有的人都是我的朋友，没有一个是我的敌人。所有的人都是我的朋友，没有一个是我的敌人。 They all share my merits. They all share my peace, my harmony, my dhamma, dhamma, dhamma. They all be happy.Be peaceful. Be liberated. Liberated. 愿所有的人分享我的功德。愿所有的人分享我的安详，我的和谐，这个正法，正法，正法。愿一切众生快乐安详，得以解脱，解脱，解脱。 此文的此文 Dharma Bada Balivan nagare sabdharmako dharmakare kalyane dharmasadarakshakare Thank you.